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嗯，今天又是我和于飞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两个小时、 啊、是的。 嗯，很久没到这儿来了啊，先向大家问个好。马上呢也快要过节了，那提前呢在这儿也给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吧。 嗯，马上要到假期了，所以咱们今天也是来聊聊十一假期大家都怎么过的话题啊。 跃跃欲试。相信每次到了这种比较长一点的假期，大家都会有一个计划。 嗯， 是吧，我上哪儿玩一玩啊，哎， 吃一吃啊， 对，就是跟谁聚个会啊。 嗯 啊，当然了，现在有这个疫情啊，我们不管是安排出游呢还是安排这个节日的活动，都要首先要这个做好这个防疫。 嗯，个人防护要做好哈。 是，今天畅所欲言，您呢也可以这个把您的计划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我和于飞也可能到时候参考一下哈。 没准儿您这个十一计划还没安排呢吗？ 我呀、啊、我现在反正还没安排好、 哦、 我这大部分时间我得听媳妇儿的。 那您这也不是听大家的呀。那希望大家今天都给季彤老师出点主意、啊、 哎，对，我可以跟媳妇儿提建议啊，对吧，虽然咱们不做主，但是咱也有发言权呀、啊、是不是。 咱们季彤老师在家的地位一下就看出来了。 哎，我们家我要是再养一只猫，我得排第四位。 哎呦，那还是别养了。 要命了。行，那您呢跟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 APP 的这个聊天室啊，进入聊天室以后留言和我们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这个互动的内容呢发送给我们。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块儿先聊着这个，刚才说了这马上到十一假期， 嗯， 金秋啊，正是好时候， 没错、 大家出去玩啊、这个都是高兴的事儿，但是啊也会有一些烦心的事儿。 比如呢 啊，最近这个很多小区的居民啊，就是向那个1235的那市长热线反映， 嗯， 说这个小区里边虫子太多了，这虫患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李先生所居住的那个小区呢，是永定门东街东里，他就告诉记者说，最近我们这哎呦，这一出门啊就能看见满地爬的都是虫子。 哎呦， 于飞肯定怕 这个话题我都不敢听。您发现了吗？ 我发现你们女生就是怕虫子， 就是一切虫子我都害怕、 所谓的虫子呢大概就是昆虫的那个幼虫时期，有的带毛的，有的不带毛的，爬来爬去咕嚷咕嚷的那个肉虫子， 就是有的长得越小的越是毛茸茸的那种越害怕、 对，还有的那个叫什么呀，就是蛾子、啊、就是孵出来以后啊，它密密麻麻的。你比如说刚才这李先生就说了，说我们这小区里种了好多树，绿化倒是挺好的，但是现在这些虫子呢在树冠上它还结网、群居，树叶也被这个不同程度的都给啃的呀，这稀里哗啦的。 哎呦， 哎，李先生通过这个查询啊，这在网上查了167开，又和这个居委会等等一些相关的部门进行了核实，最终确定他们小区里大量出现的这种虫子就是美国白蛾。 哦， 哎，这个虫子反正这个年年在咱们北京、 还是个外来的虫子。 哎，对，它最早它是外来的，它现在它早就落了户了、 哎， 每年到了这个繁殖季节它就折腾。 嗯， 那过反正就是到了这个繁殖季节啊，每小区的物业也会专门派人打药。 嗯， 李先生说了，目前呢这个小区物业也派人打过几次药了，可是效果并不太好。 为什么呀？ 不知道啊。昨天下午这记者就到了李先生说的这个永定门东街东里六号楼。在这个楼前头，就看那道路上和角落里，还有楼的那个墙壁上啊，哎呀，这个白蛾，美国白蛾是一片一片的成堆的出现，有的呢是独自一个在那儿静静的趴着，有的就成群结队的扭动着还往上爬。 听着就 您快别形容了， 咱们 这个脑补就在旁边。哎呦， 有个词儿叫膈应，你知道吗？ 哎呦，真的真的、 哎， 不仅是膈应，我就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是吧？不有那么个俗语吗？叫癞蛤蟆上脚面啊！这个、 哎、 我咬不死你，我膈应死你。这个住宅楼前头有这么十了多棵的白蜡树， 嗯， 已经长到合抱粗了，树高都超过了四层楼。但是抬头看去，这树冠那儿的枝叶几乎都被啃光了，只留下了一片片的叶脉，就是那个叶子那个棱哈还在、 嗯， 叶子已经没了。有的被啃得更厉害，整个树冠的这叶子几乎是消失殆尽。 你看看这虫患多严重啊！ 哎呀，李先生说赶紧的，请专业人员来消杀一下吧。说我们物业自己喷的那个药都没用。说你瞧，这虫子遍地都是啊、哦！树上有时候那虫子还噼里啪啦的往下掉。你说你走到这儿以后，啪一下就您弄一特漂亮的一发型是吧？烫一大波浪，啪掉上几个虫子。你说这，哎呦， 这头发我都想剪了， 想着都害怕啊！一位穿着蓝毛衣的老人从家里拿出扫帚，唰唰唰唰一扫，就扫出一堆来。 哎呀， 你们瞧见没有？都爬在楼道里头去了，我得一天得扫好几次。上次我们一个邻居就在门前这一片扫了半簸箕。 哎呦，这量！看来这个害虫它繁殖能力非常强。 嗯，这老人家说呢，他住在这儿五十多年了，从来没看见过像今年这么多的虫子。 嗯， 也可能是因为雨水大呀，什么各样的原因吧。 嗯， 啊，说这几天物业老来打药，可是呢，这个人工打药的消杀范围它是有限的，很难这个。就是根治，因为那大树特别高啊，好多那个枝枝叉叉特别高的地方，它也藏着好多虫子。 是呀、 啊，你把这表面上的虫子给杀死了，它就藏在这树枝叉深处的，甚至树根底下的虫子，它又出来了。 那得个高的去打扫。 是，就在这个老人扫虫的功夫，几只美国白蛾突然就爬到他肩上去了，吓得老人说：“哎呦妈呀，赶紧把我打掉吧！”太可怕了， 是这活儿可真不是我们都能干的、 是。记者了解到，目前呢，全市已经启动了美国白蛾消杀攻坚战。 嗯， 在咱们北京，美国白蛾每年都会繁殖繁殖三代。 嗯， 1-30的幼虫吐丝结叶，就挂在那个叶子上结网，然后去吃啃那个树叶。30之后的这个虫子是破网爬出来，分散危害。就是每只雌成虫，所以我们见到那个会飞的扑棱扑棱跟那个大蛾子似的，哎，身上有花点的，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花里胡哨的，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成虫。 嗯， 它飞到一个地方，它一下产卵，最少也能就是基本上吧，平均吧，就能一个飞蛾就能产2000粒卵， 有不老少呢。 哎，一头成虫经过三代可以繁殖1亿只幼虫， 难怪刚才那位大妈一扫出来半簸箕， 这无穷无尽。 对呀、 啊，繁殖能力超强，而且这种东西它食量还特别大。 嗯 啊，这就见着一棵大树扑上去，唰唰唰一吃，哎，没两天给吃光了。传播蔓延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影响的树种很多，比如说像什么法国梧桐， 嗯， 哎，还刚才咱说那白蜡树，甚至臭椿树啊，这 都吃啊？ 对，你说吃香椿我可以理解，臭椿它也吃，它不在乎那个味儿。另外还有桑树，这桑树肯定是首当其冲。 嗯， 这种虫子，你像养蚕，咱就得用那桑树叶子嘛。说这些在北京常见的树种都是他们喜爱的美食。这个咱还没过节呢，他们先过上节了。今年以来呢，北京是高温多雨，潮湿的环境也是有利于美国白蛾的生长繁殖。特别是入夏之后，雨水这个很多，喷洒农药之后呢，这个药还没把它们全杀死，没起作用呢，哎，这下场雨都给冲走了，消杀的效果不是太好。另外，目前正值第三代美国白蛾的危害高峰期，市园林绿化局正在加紧监测，加强监测啊，会细化的。一个进行一些技术方面的措施，然后去争取是全面的清除和治理这种美国白蛾。 你看看还是高峰期呢哈、 哎、 可能平常那个小区里面环境绿化做得更好的小区，它遭遇到的这个虫患更严重了。 树越多它的食物越多嘛，所以这个就是给咱们带来的困扰也就越多。 哎， 那反正在平时我们如果说您遛弯啊，或者是这个出去的时候，你看见有这个东西呢，就及时的要向这个就是最起码向物业吧， 嗯， 去通报一下，拍个照啊，现在咱物业这个都有那个管理的群呢、啊。发到群里头啊，艾特一下那个物业的经理， 哎， 他们呢也会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去进行消杀，然后如果遇到这个全市统一的啊，比如说街道有通知啊，一般都是 开着个小车，车上有喇叭，一边喊这个现在要打药了啊，这个大家都配合一下， 那得赶紧离远点。 没错，哎，这个配合这个消杀的工作，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没错， 嗯。 那说到治理虫患，那物业可能也需要多加大一些这个消杀的频次哈， 哎， 来减轻这个虫患的危害。 对， 那说到物业，咱们再来讲一个小区物业的事儿吧。 嗯嗯。 啊，建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林业局小区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了。 好， 引进这个市场化物业服务之后呢，它的物业名字叫首家物业项目，它的负责人叫张向东。 嗯， 啊，他成了这里一个大管家呀。 嗯， 之前呢，这小区你像那个墙上、楼道里各种小广告，那像狗皮膏药一样，就是贴满墙， 嗯， 有的写的开锁，有的写的办证。 狗皮膏药反映觉得自己很冤枉啊。他们那个东西比我这好歹我还能治病救人呢，是吧？ 可不是， 您这腰疼贴上还管点用呢。他这玩意儿呼的那电线杆子，呼的那墙上，太讨厌了。 对，但您说那狗皮膏药贴的哈，就是到处都是， 嗯， 这太影响这个观瞻了哈，太影响美观了。 对，这些小广告确实是让大家很烦，啊， 嗯，所以呢，这个张向东大管家哈，刚来这个小区的第一天就看到了这样一幕。 嗯， 他是这样讲的，说看到了一位王阿姨，这位王阿姨啊，已经快60岁了 啊。 他那会儿正站在楼门口揪着俩青年人不放， 怎么回事呢？ 那天呀，王阿姨家的煤气灶坏了， 啊， 他就拨打了墙上的小广告的电话。 嘿，好嘛， 谁知道来了俩骗子， 嗯， 那什么活也没干，伸手就要200块钱。 嗯， 眼看着这双方就剑拔弩张了哈， 其实跟明抢差不多呀。 对呀，那这个阿姨哪干啊，是吧？所以张向东就赶紧上前亮明身份。这个时候呢，两个骗子就找借口溜了。 哎，他们也害怕。 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张向东就带着人呐，给墙面刷白，遇见居民呢就推销自己。他这样说啊，我是咱们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 嗯， 有需求呢找我们，你们就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墙上的小广告了啊。 没错， 包括门卫我们已经加强管理了，陌生人进来都得登记。这苦口婆心了一个月，这个张向东就成了小区379户居民的熟人了。直到现在，这个陌生人进入到林业局小区，那都得表明身份和办事的缘由。 哎，这个管家就得这么当。 哎，我发现咱们北京的邻居啊，就是都很热情。有的时候看到那楼道里有不认识的人， 嗯， 啊，有的这个邻居啊，街坊就会问一嘴：“ 你找谁的呀？” 对，你找谁呀？你住这儿的吗？ 啊， 找谁家？ 是吧？那大妈可厉害了。 可不是， 嗯， 非得给你查出来，你到哪家不可，啊， 没错， 他还会说这楼里的我都认识。 嗯， 那说到这个居民为什么会去打这个小广告上面的电话哈，这个小区居民也是说啊，肯定是有的时候因为事发突然呢，真是遇到什么事情着急解决， 哎， 所以啊，我们就这个物业就要做到什么呢？快准， 对， 还得暖。 就是你服务的不到位，可能居民就会找他们去了。 可不是，所以最近呢，张向东也是和同事们从服务这块下手哈，像比如说电路维修、水管维修、树木抢修啊，一张张便民服务电话表就贴在了每个单元楼门前，保障居民24小时都能找得到人。 看看， 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啊！您半夜有需求去找，还能找到人。 嗯，这是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 对，而且啊，您还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嗯， 那享受到了实惠，那这小区的这个小广告的市场空间肯定是不攻自破了。 对， 嗯，与此同时啊，在这个豫中东里社区，居民呢则自发组成了值日小分队， 天天看着， 专攻这个住宅楼里的刚才说的牛皮癣。 嗯， 这个有的人就说了啊，这个是我的长杆的那个铲子，这个铲子呀， 嗯， 是我自制的，因为前两次那个工具啊不太趁手， 哎， 有些那高处的小广告清理不干净。 对， 哎，有了这把铲子，楼道里的小广告就不会有死角了。 嗯， 楼道干净了，那我们每天走着那心里也痛快呀， 是 不是？ 不 是， 嗯，您这好家下从比如说从4楼下到1楼，这个目睹了无数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信息，其实也挺让人烦的。 是啊，多闹心， 嗯， 是吧？居民还民主协商制定了这个楼道公约，给张贴在了楼道里。 哎， 经过集中专项整治啊，辖区20个社区街巷和小区楼道内的小广告已经基本清除了，杂物清理干净了，楼道里这种乱涂乱画了、擦不完的小广告一没了，那老楼道虽然是老楼道哈，也是焕然一新，居民也住着很舒心了。 你看这个小区的管理啊，除了有这个物业公司啊专业的工作人员以外， 嗯， 居民们这个大家齐动手，体现这个主人翁精神也很重要。 哎，是哈， 嗯， 自发起来。给自己营造一个好环境， 没错。 2019年主打沉浸式学习氛围的付费自习室是悄然走红啊。这个 哦，您说的这我还真知道， 对， 就是当时很多这个像。在工作对工作当中他想找一个空间去学习， 对， 这时候就有出现了那个付费自习室哈。 是的，这个每个小时呢花个12块钱啊，每天呢大概花80块钱左右的价格就能换来一个1平方米的书桌和安静的学习环境。 嗯， 确实也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啊，曾经出现过一座难求的景象。 哎， 然而当这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这付费自习室的热度它就下降了，后续入场的经营者就开始尝试低价揽客。 嗯， 工作日的下午6:30左右，地铁宋家庄附近的一栋写字楼里，下了班的白领随着人流走向了暮色之中。这个时候，王磊按下了电梯的上行键。啊，那别人下班都下楼，他往上走。 他上去干啥呀？ 上去干什么呢？他的目的地是写字楼里的一家付费自习室 啊。 他要准备考研，哎，所以呢，他要在那儿复习。这个应该算是复习这个付费自习室的深度用户 啊，经常来。 对，每天下班之后呢，他都要找一家这个自习室去自学。 嗯， 他说这一年呀，附近开了不少新的自习室，这价格是越来越便宜。王磊说，就这家，就他去的这家啊，开业不到2个月的新店，初次2个小时的体验卡只1块钱就能搞定。 哟，1块钱2个小时，那不亏本吗？ 对，还有这个日卡是70元，而周边开业比较早的老自习室呢，1个小时的费用就是12块钱。刚才咱们也说了， 嗯。 这个因为哎，很多年轻人呢，他在这个北京啊，这个所谓北漂，他租的那个房子也是很小，而且那个周围的环境很嘈杂，哎，这个可能是吧，不利于学习，没有那么安静，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这个自习室呢，对于他们来讲很重要，这个需要好好的学习，然后。想要进步嘛，是吧？ 因为金老师，我跟您说说哈，我是觉得那学习靠的是一个氛围， 哎， 就是必须要在那个安静的环境下。其实好多人都喜欢去咖啡厅学习， 对。 但是我觉得咖啡厅吧， 又太舒适了。 哎呦，有的时候总会让你分神儿， 是吧？再说了，你到咖啡厅里，你不好意思，你怎么着？你弄来个那个什么柠檬水什么的，你得点点东西，是吧？ 对，就光喝了，一会儿想吃点这，一会儿想喝点那， 是吧？一会儿那个香味儿又飘过来了，所以它有干扰。 不用学习了。 哎，记者呢也在调查当中发现，竞争的激烈之下，激烈竞争之下呢，有部分付费自习室开始尝试以低价来留住年轻人。 哎， 就刚才咱们说的这王磊，他选择的自习室啊，他呢向工作人员呢推荐了一款工作日的晚间月卡。 嗯， 原价1400啊，现价是550，表示如果记者想白天来的话呢，提前预约也可以。另一款呢是100小时的卡啊，标价原来是1500，现价是800元。这个另外一家24小时自习室，原价200元的日卡，就是一整天啊，现价72块钱，打折打的不少。 嗯， 原价500元的日卡，那也是不到5折，现在来出售。我觉得那个价格的差别，可能是跟这个自习室大小或者是这个环境是相关的吧。 嗯，应该是都有关系，还有提供的服务方面的啊。 嗯，那么有这个咨询，这个咨询分析机构啊，就指出说，处于发展初期的付费自习室的这个行业，存在着综合成本高、盈利模式单一、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 嗯， 啊，这个自习室它也要成本，你比如他用的这个房子是吧？这个水电啊，还有一些设备，它都是要需要费用的。 嗯， 那么从综合成本来看，按照1平方米的面积计算。付费自习室的这个商家呢，在一线城市的年房租成本大概是10.95万元，就说11万元吧， 嗯， 到32.85万元之间。 哦，一年大概在10到30万之间啊。 你以为那房子也不是他自己盖的呀，也是他租来的， 嗯， 是吧？但是他呢，这个整体的租的时候，他这个房租是相对来讲比你一间一间的租它要低一些。 哎， 那么它的这个按照每家有1名店员、1名清洁工的配置来算，付费自习室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人力成本大约每年是11.3万元左右。 嗯， 从收费来看，付费自习室以预收会员费为主，盈利空间也比较有限，需要探索更多的服务模式。啊，也有用户担心说，你的付费自习室你弄一个这个预付费的会员模式， 那万一哪天这是吧，老板卷包跑了，突然关门了，是吧？没用完的什么季卡、年卡，我们到底怎么办呀？ 就是找到时候找谁说理？ 这不是跟那美容法、美容卡、美发卡是又都成了一样的恶性循环了吗？ 嗯，所以我现在是在办什么季卡、年卡的时候，都、就是、 特别小心、 特别谨慎， 是必须是特别熟的人开的店才行啊。像李凯这样的人开的店，咱就 那绝对不行。 开个玩笑啊，也有用户建议啊，比如用户小杨就建议了，说办卡的收费模式也应该被纳入监管。 嗯， 就是说我可以接受买你的卡，但是呢你不能坑我哈，你要坑我，我就得找这个法律的途径来维权。 哎，是的。 嗯 嗯，再来说个其他的事儿吧。 哎， 就是最近有一个关于这个孩子安全方面的问题哈。 是。 朝阳公安分局双井派出所最近就接到了一个孩子家长的报警。 哦。 他说呀，我这一岁多的小孩被反锁在车里了，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啊。 好嘛。 当时呢，正值是正午时分，大中午，那太阳正热的时候，非常闷热哈。那幼童那么小的孩子，长时间滞留在车里，那想想都是。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哈。 危险。嗯、 当时值班的民警李志啊，李警官就赶紧的就跑到了现场哈，了解到什么原因呢？这个孩子父亲下车拿东西的时候呀，随手就把这车钥匙递给了副驾上坐的女儿玩耍呢， 啊、 就把那钥匙给孩子了。 嘿， 这谁能想到那小孩在车里玩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是啥东西啊，是吧？就无意间就碰到了那个锁车键， 就捏了一下。 你说说，就导致这个车门被反锁了。这小女孩才一岁多，也不懂得怎么开锁，所以这李警官赶到的时候呢，那小孩也在车里不停的就是拍打窗户，嚎啕大哭啊、 嗯！ 因为车里面很闷热，时间久了呢，小孩可能也会有非常危险的情况。 哎， 所以情况紧急，这李警官呢，就本来是想用那个警用的那个甩棍啊，砸碎车窗。 哎， 但是也担心这个玻璃碴它可能会飞溅伤到小孩子，于是呢，他就隔着窗户，哎，就指着那个车钥匙。啊，用手比划着去教孩子按那个开锁键。 哎， 这个同时呢，还找来了这个胶带哈、啊，粘在车窗上，试图用力把那个玻璃给它拉下来一条缝，让车里面能够换气。 换气。嗯， 就在这时候，功夫不负有心人呢，随着啪的一声脆响，哎，小女孩自己按到了那个钥匙上的开锁键。 好嘛， 这车门呢，终于被打开了。 嗯， 啊，经过3分钟时间啊，孩子获救，围观的群众当时也是松了一口气儿。啊，事后这个李警官也是一再的去。叮嘱这个家长哈，以后千万别把车钥匙给孩子了。 这叫当爹的太粗心大意了。 您看看您这行为多危险呀、啊嗯！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一声啊，家里真是有小孩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开车带孩子出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这孩子给单独留在车里头哈。 哎， 因为这个儿童他的体温调节功能还不太成熟，尤其在这个闷热不太通风的地方，体温上升比较快，脱水的速度要比我们成人更快，所以更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家长应该养成什么习惯呢？下车前您得检查一下车辆这样的习惯。 是。 然后如果旁边的群众哈、啊、发现有孩子被困到车里的时候，我们也是热心一点哈、啊、去主动就是积极的马上去给拨打110啊，就是争取这个时间哈、啊 嗯。对，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嗯。 有的父母呢可能带着孩子车上那个一起去。什么地方办个什么事儿啊？有时候孩子可能在车上睡着了啊，你一看，反正我，去的时间也不长，马上就回来了，就这样，我先把他这个车门锁上，我去办事儿去吧、 嗯。 一会儿孩子醒了，哈、啊，这一着急，叮叮当当的在里折腾，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是啊， 还有的呢，这真的是粗心大意啊，把孩子忘在里，都是自己都忘了、 嗯， 这个就是太不应该了。作为家长来讲，这个对孩子一定要是特别的负责任。再有一个，因为我开。这个电动新能源的那个电动汽车 哦，你也是新能源车主是吗？ 啊，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新能源汽车它有这样的功能，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普通的这个车都有这个功能啊？ 啊、 嗯， 就 是 控制开锁 你的手机 APP 啊， 哎 对， 你可以通，就是我除了拿那个车钥匙开锁车以外。用那个手机的 APP 一样能够，就是它叫远程操控啊， 嗯， 就是一样能够打开这个门锁，一样可以发动汽车，一样可以开空调等等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家长都能够学习一下啊，应用的纯熟一些啊，因为我觉得是现在基本上这个就是市场上。比较这个常见的这些车型，它是不是都应该实现了这样的管理？新能源车、电动车可以这样，那个普通的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汽油车应该也可以，现在这个叫车联网的这个技术还是挺成熟的。 嗯， 哎，这个咱们也多研究研究这些科技的产品啊。另外既然说到了开车呢，就顺道再多说一句，最近有的网友发了个视频就爆料说，有一个豪车司机啊，在车上就在路上，估计可能是因为开了一好车吧。 啊，多好的车呀， 忘恩什么忘恩负义就忘乎所以了啊！这个现在不是叫有一种叫什么社交牛什么症吗？就是他觉得哎呦了不起了，我开一好车，我这哈是吧？他就逆行。那你再怎么着，你甭说你开一好车了，你开一航空母舰，你也不能走逆行啊，对不对？你开什么车都得遵守这个交通法。 是呀。 所以呢，在被路人劝阻的时候，他还特别横，是吧？哼，你那是一辈子你也开不起这种车，怎么着怎么着的？ 开的啥车也这么牛气？ 哎呀，就是一破兰博基尼啊！当然，咱跟这个车这个没关系，这是、 车是好车，但是也太嚣张了， 这个 行为啊！ 哎，这人的品质他有问题。 嗯， 9月28号晚间，北京朝阳警方发布了情况通报，涉事司机被处以行政拘留，并且罚款。警方通报称，经调查，今年九月二十三号凌晨3点多，这个王某发，男，20岁，无证驾驶租赁的小客车。你看看，这个再好的车，这个不是他的，这吹牛、 哦、 是吧？ 租的呀， 租的车，在朝阳区南三里屯一个路口，逆行并且辱骂他人，被人家拍下来了。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并且处于罚款的这种处罚。 嗯， 啊，无证驾驶这个，这涉及到了危害公共安全了，我觉得应该是受到这个比较严厉的惩罚吧。 是，其实也之前也发生过好多起就是道路的这种车祸事件啊，都是因为嚣张引起来的。 哎， 所以千万开车的时候，我们不管您开的车多好哈、啊、就千万别嚣张，不然的话你看就得进去去看看，好好反思反思、 哎、 反省反省了。 就是他这种行为，我觉得和那个一般的什么路怒啊，我觉得这个还不一样。他这个就从根儿里，他自己就是从主观的意识上来讲，就存在着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 是的， 是吧？你凭什么呀？对吧？就更何况还是租来的一个车，是吧？你有什么可牛的呢？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些朋友们发来的互动。 哎， 这话题特别的火哈。 看看大家十一都干点啥啊？ 七星说了，哎呀，我就在家收拾收拾做饭，过节挺好。不打算出去了，看来是。 哎，9290也是这样讲的啊，说越是假期，我就越不去凑热闹了。国庆在家吧，弄点好吃的哈，听大城小事挺享受的。 好吧，那个红果说，十一假期我打算3号和朋友去密云玩2天，透透气儿，看看郊外的美景。 现在大家都是喜欢，尤其疫情，就是去近郊，比如说住一个民宿之类的哈，看看这山清水秀的景色也挺好的。 其实咱们北京周边呀，有好多地方真的是特别的美啊！你就像那个密云，很多的景点，我昨天还看一个视频，说在清凉谷吧。说你要在这儿玩一天的话，我跟你说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是怎么吃啊？怎么喝呀？说看说，而且说你还得预备点啊！现在这个温度可能到晚上还挺凉的， 一应俱全哈、啊，从吃喝玩住哈、啊， 对各种美景。 哎，全天都是早点也说，今年十一啊，不打算远行了，那周边游就好了。1号看航展，正好就在珠海本地；2号休息， 哦、 然后3号到5号呢去佛山和顺德玩玩。 天哪， 您这还是不打算 是吧？ 这是一个大安排呀、啊。6号到7号再休息2天， 哎、 然后准备8号继续搬砖。 挺好啊，这个我们面前的电视屏幕也正在放着那个航展的很多。多的镜头啊，应该是已经开始表演了，这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呀，尤其是20家族是吧？大家去看一看，还真的是好。 是已经开幕了，1号到3号是这个公众开放日，大家可以就是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到票了，反正啊，应该是不能了。 那不行，咱就看电视呗，反正网上也到处都是视频啊，这个。草球也争春说，这个国庆假期7天呀，有4天都预报有雨。趁着没雨的时候，我也就是到近郊走一走逛一逛吧。 一串字母说我这样我避免这个去接触更多啊，就是我就不去那个商圈了，找一地儿吃点好的就行了。嗯， 就吃跟玩相比吃更重要一些。 哎，跟我有一拼。 红果也说了，那个换季了哈，那我就在家收拾一下衣服和床上用品吧，把秋装和这个床品都给准备好。 你看我这个前两天刚刚把那些短袖啊就都给收拾了一下，这个什么短裤啊短袖 你已经换季了是吗？ 就开始慢慢换季啊，你像我们这个是吧，年纪大了就没有你们年轻人火力壮。 没有，我发现女生换季还是挺麻烦的，就是东西太因为女生可能相比男生买的衣服要多一点，所以换季的时候是一个大工程。 你们能分清春夏秋冬吗？那衣服我 也能呀， 有的女生一年四季穿裙子。 不能吧？那您说那裙子，您是没区分开，夏天的是薄的裙子 哦， 啊，你丝料的呀，绸料的呀，等到秋冬的时候再穿的裙子肯定是厚的布料的了。 啊，这还真是的。 哎呀，你说白我们花那么多钱买各种季节的裙子， 不懂不懂，看着全一样。张伯荣说了，我十一原地不动就宅在家里，估计过节哪儿都是人，我就喜欢安静。 也 可以，也 可以错峰出行，错峰游玩哈。 哎，这个像这个用户9290也是，在家吧，在家吧，弄点好吃的，听大城小事。 哎，7250说也是，抽两天时间和家人朋友聚一聚，那剩下的时间就好好在家休整休整啊。七天的时间真的是一晃就过去了。 是， 哎，我觉得他说的还挺对的，就是假期哈，就是虽然七天感觉很长，但是等到过的时候就真的是一晃，一瞬间就过去了。 没错，你就说这个。就叫什么来的，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哎，为了这七天我们可是在节前就是疯狂努力的工作。 对，清风飘扬也说不出京，家附近溜达溜达。还有柔石，响应号召居家过节，这个不聚集啊，也可以。这不是环球影城也开了吗？是吧？这个里边据说特别大哈， 是 这个好玩的地方特别多。 我等到节后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打算这个十一去打卡一下。 哦，你看看，你有你的计划。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刷了2个小时的抖音。 哎，您是看那个霸天虎的那个？ 我就一直在看那个大家拍的那个威震天在那怼人。哎呦我的天哪！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话痨，已经成为了这个天花板了。 哎，你到这干什么来了？你知道这个？我们霸天虎是怎么回事吗？哎呀， 哎，其实您知道那个威震天他是怎么动的吗？ 他是不是有一个小伙子在里边，然后穿着那他整个的那一套铠甲？ 哦，对 啊，然后就他那个就像踩高跷一样，我觉得那个因为他很高大吧，然后那个小伙子的腿哪有那么长，然后他下边的那个大脚丫子。我觉得就是一个高桥。 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他那个工作好辛苦的。 啊，对对 对。 然后他既要这个就是跟大家沟通交流哈， 哎，就是， 然后还得就是编段子，然后还得在里面操控他那个手四肢的动作。 哦，然后他反应还特别快，是吧，就是跟这个游客对话啊，有的小姑娘就专门逗的，哇，我喜欢你，你有女朋友吗？然后威震天，你看我像有女朋友的样子吗？ 金龙老师您刷抖音呢？ 就是啊，昨天就一直在看这个。看到我，哎呀，我就后来都睁不开眼睛了。就是我刷了抖音，我才知道，那里边不仅仅只有一个威震天，还有擎天柱。 啊， 擎天柱出来就不像那个威震天那么怼人，就很正义的啊。朋友们，你们好啊，我们代表正义，我们要消灭邪恶。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小的机器人，叫什么来的？ 是一个女生的那个， 女生 是吧？ 红色的，然后说话特别 温柔。 温柔，这小朋友，你这个是不是你很可爱？啊，我想这个项目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您不打算去一回吗？ 哎，我去，不知道，也可能吧，顺其自然吧，这还得看媳妇儿怎么安排。 哎，回头我去完之后给您安利一下啊。 好，要命了啊！ 50后也说哈，国庆假期哪儿都不去了，就给年轻人机会吧。 哎， 在家听听广播，互动互动。 嗨，您不出去就给年轻人机会了。这个林也说啊，退休在家有的是时间，十一的时候我就不出去凑热闹去了。我跟平常一样，到附近的公园走走就好了。附近公园还不少呢，有丽都公园、丁香公园、将府公园、红领巾公园、朝阳公园。 哟，您看这几个公园一圈上，就大概知道咱们林家在哪儿了， 是吧？在那，就是在那个东四环呗。是吧？ 东四环到东五环之间啊，说我很喜，都是我很喜欢去的地方。 嗯， 可能的话，让儿子儿媳或者是孙子孙女啊，或者是孙女和孙女婿， 嗯， 开车带我去长安街溜一圈，看看街景，看看花坛。 哎，是长安街上有好多，今年十一国庆期间有那个主题花坛，特别漂亮。 哎，多好啊！嗯，这个在城里头也能溜达，也能看到美景。 嗯。峰回路转说十一在北京打打高尔夫球， 哦，这高档了啊， 是吧？但是呢，好像据说是好几天都下雨，太扫兴了。 嗯， 那我们就 趁着不下雨的时候， 对，趁着不下雨的时候，过了这个三天的雨天，然后再去也行哈。 我跟你说，你大家不要以为这高尔夫球就是距离我们有多远， 嗯， 是吧？这个现在它那个价格呀，也是都是我们可以接受得了的，尤其是有一些练习场啊，我曾经试过一个那个。那个叫就是他那个还是电子模拟的那个练习场， 嗯， 那个其实用不了多大地方，就一个房间，然后他那个里边有一个大屏幕，那个屏幕就是那种软的，你知道吧？ 啊， 就是那个就像一个幕布似的， 嗯， 然后你把这个球啊，那个当打出去，在那个幕布上那么一撞啊，然后他就在那里头显示，他说他能飞多远，其实也有模拟的， 是 啊， 这个能准吗？ 反正他说他怎么说就怎么是吧， 哎， 这个还是挺好玩的， 嗯， 啊，得，那聊了那么半天呢，咱们也应该让大伙儿歇会儿了，一首歌曲和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和您聊大城小事。 嗯，一会儿见。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就来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迎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玉飞。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啊，十一期间您有什么计划啊？ 嗯， 打算去哪儿玩啊？哎，打算吃点什么好吃的呀？打算见见谁呀？ 哎，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 没错啊，一起来互动，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 APP 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 啊，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把您的互动内容发送上来。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干脆跟大家说说吧，这个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啊。 哎，正好哈，这是很应景的事儿。 对，这个最近在石景山又增添了一个打卡地。哎，这个国庆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石景山的驼岭古道模式口正式开街。 您给细讲讲。 哎，这个他们的宣传语是千年古道百年老街，京西古道模式口，悠悠驼岭数百年。 哎， 听着挺不错的啊。9月29号，在一片这个热闹的曲艺表演和文创市集当中，千年古街模式口正式开街。这是今天上午的事儿啊。 嗯， 这个沿街有5处景观节点和7处精品院落是同步亮相，焕然一新的古街风貌和时尚流行的商业这个业态啊，为古街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这磨石口啊，原名叫磨石口， 哎， 它是那个是石磨的磨，就是一个磨盘的磨 啊，哦，就上面一个马， 哎， 里面一个石， 对，叫磨石口。 嗯 啊，这个可能这个地方原来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石磨， 嗯 啊，现在呢叫磨石口，就是咱们这个办这个什么弄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嗯， 哎，就这俩字儿，它呢始于西周，闻名于明清，以盛产青石磨刀石，青石的那个磨刀石。哎，得名。那要说磨刀石的话，那也应该叫磨石口吧？磨石口啊，这个我这理解的刚才还有误啊，不是那个石磨，是磨石口。 磨的那个动作是吧？ 哎， 磨刀那个磨。 他这出磨刀石，你知道吧？哎，所以磨石口，磨石现在成磨石口了，人都谐音吧，差不多。这个有点跟绕口令似的了。这自古以来吧，这个地方就是京都通往塞外的一条驼岭古道。 哦， 为什么叫驼岭古道呢？过去啊，你这个就是 走骆驼。 对啦，这个从咱们北京出去或者从西北这么过来呀，它都得靠骆驼， 嗯， 要不然怎么有骆驼祥子呢？对不对？ 嗯。 但是呢，过去曾经因为这个就是经营的比较乱啊，就是这地方闹得乱不糟糟的，这个是一种无序的经营状态。那石景山区在2016年启动了磨石口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改造，现在呢实现了这个架空线入地整治，就是说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拉的电线了，没有那么多电杆子了， 更规整了。 哎，对，这个沿街房屋的这个外立面啊，也经过了修缮。 啊，然后现在还开放了那个模式狗公园， 嗯， 街区风貌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如今呢是走在大街上，明显的感到行人和游客是越来越多。那个模式狗大街的东侧是驼岭古道的主入口，这旁边高耸的景观塔是非常的显目，非常醒目。 嗯， 另一侧呢搭配着模式狗的石墙啊，这个第一时间就能让行人感受到古街焕发的活力和气质。 哎， 从东入口进入大街，这个主的主通道是吗？架起了灰色还有咖啡色相间的这个木质廊架。 哦，木质的，就那种古色古香那种啊。 哎，两旁边呢是由国槐组成的那个行道树， 嗯， 啊，这个穿行在其中颇有一种进入了历史古街的仪式感。这个廊架上呢还装了那个铜制的驼铃灯， 哎， 样子跟个驼铃似的，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响啊，但是它肯定能亮，因为它是灯嘛。中间有铜板垂掉下来，就像是一盏盏的铃铛。 嗯， 就在这儿开门迎客。沿着大街继续往西走，位于大街中心位置的龙王庙广场也已经修葺完成了，这里边拥有京西古道的老水井，至今也是给这个周边居民供水的这样的水泵房的所在地。 嗯， 这个井虽然说不能直接打水了，但是呢这个水泵房是还是从这个井里头取水。广场定位为休闲驿站，老水井就改造成了涌泉水井这么一个景观。 嗯， 哎，旁边还设置了驼队饮水的那个雕塑。哎，往就是古时候吧，就过去吧，这个驼队走到这儿，哎，不管是往外走还是往里走啊，在这儿它就是一个休息点，给骆驼喝点水。那接下来呢，模式狗还将继续打造这个创意茶空间呀，哎，烟乐书院呐。模式口是叫模式口小院啊， 嗯， 这种精品民宿啊，另外呢还有像这个书店啊，亲子民宿，什么石头花园啊，这等等啊，反正是精品民宿还有文化的创意的这种小店吧，就是非常的多，组成那种叫做现在也比较时髦，叫什么多元融合业态。 哦， 嗯，来 啥都有啊。 对，总而言之吧，就是要恢复古街昔日的兴盛繁华，留住曾经热闹的烟火气， 嗯， 又让它呢有一种非常整齐美观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也是现代的。就是这种文创产业的这么一种风格吧。 嗯，反正听您介绍完，我觉得反正很适合拍照打卡的。 哎，对对， 景应该不错。 你瞧吧，像你们这样，你漂亮的女孩子是吧？到这儿来，嗯，拍个照，然后往朋友圈一发，大家肯定都就说：“哎呀，你看你哪找这么好的地方啊？” 哎 这个、 尤其您讲那个主通道上面还有那个驼铃灯啊。 哎，对， 我就刚才就在想，这要在这儿穿一个古色古香的裙子， 嗯， 再拍一张美美的照片。 所以说我要是有钱，我现在应该去买几头骆驼去。哎，我把这骆驼给它刷洗干净了，把那个毛给弄漂亮了，然后我就上那个街口那儿就等着跟你们照相。 您是想挣那个拍照合影的钱吗？ 哎，对，得跟我这骆驼照一张相，我收你10块钱。开玩笑， 多亏您没去当商人， 保不齐那儿就有。我跟你说吧，看看有没有，你老远看着有一拉骆驼的，你就离他远点儿。 用季彤老师的一句话就是要了命了。 要了命了，对。好，接着来。 哎，是刚才说了季彤老师口头禅哈，要了命了。想问问您，您玩过那过山车吗？ 过山车呀，年轻的时候玩过。 不是，那您玩过山车的时候，就是往下那俯冲那一下，您是不是喊要了命了？ 差不多吧，基本上就是要了命了。就是、 也会喊呀。 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感觉吗？ 嗯， 就是你基本上就觉着你把自己留在上边了。然后下来的不知道是谁。 下回您可以坐那个前排座位。 哦， 据说呀，前排座位比那个后排的那个惊险程度其实是低的。 是吗？ 对，你觉得好像那第一排更吓人 啊， 但其实是后排更吓人。 反正我都是闭着眼睛的，坐哪都无所谓。 下回您可以再去试试啊，坐第一排感受一下。 我这岁数试完了以后，估计那个血压就全到250以上了。 而现在很多这个环球影城啊，包括迪士尼里面那个，像这种过山车，都是年轻人必须打卡的那种项目。 哦，对对对，这比照相刺激。 嗯，哎，那可不，近几年呀，除了像这种传统的过山车，还出现了很多这个网红的一些娱乐项目，比如说密室逃脱， 哎， 真人 CS。还有这嗨翻蹦床等等。 是，哎，这嗨翻蹦床吧， 您玩过？ 我看过。也是那个小视频里边哈，他老有 就是我不知道是 不是、 啊、 您不能光在小视频里面看，您得亲身去体验一下。 不是那个，我看了我玩不了，你知道吧？他好像得带一个那个女朋友去啊，带一女朋友去，让那女朋友躺在那个蹦床上，然后这个男生在这边啪使劲的一跳，把女朋友弹起来，然后还得抱住，然后怎么是不是那种、啊？ 您可以找一个工作人员，然后您坐那躺的那个，让工作人员给您弹起来。 那他一定弹不起来，弹起来他也抱不住我。这个、 然后最后、嗯、工作人员说：“您得赔我们的蹦床钱。 啊”然后还有那个男生从高处跳下来，然后把躺在坐在下边那个蹦床上的女朋友给弹到那一个大海洋球的那个堆里头去，好像是不是就是这一类的？ 嗯， 反正 所以说有这个体重的要求。 我觉得我不敢玩， 太重的呢会有一些危险系数的哈。 啊，这都是年轻人的这个专利了。 嗯，其实特别受到这个年轻人青睐，但是呢，最近几年法院也是发现哈，这些项目引发的纠纷也是不老少呀。 哦， 这个密室逃脱哈，就是也很紧张很刺激， 嗯， 这一般来讲哈，就是有时间限制的，会这个时间限制会让这个参与者怎么样呢？你就不得不去快点提速， 就在里头跑哈， 对，赶紧找到那个生命的出口嘛， 嗯 啊，有一位玩家啊是这个张某啊，他就因为当时跑的时候呀崴到脚了， 有 导致骨折， 你看看， 他就说呢自己其实也是那种对密室逃脱就是种草已久哈，别人都说好玩好玩，那就和朋友去玩一次吧， 哎， 也是首次去体验一款这个密室逃生的游戏啊，但是呢明知道自己是新手，商家呢没有对自己进行相应的提示和培训， 嗯， 在游玩的时候呀，因为当时很着急，就在那个下坡的时候他就不慎摔伤扭伤了自己的右踝关节、 哎、 那当时感觉这个右踝部就疼痛剧烈呀、嗯、随后呢紧接着肯定就是肿胀了，不能行走，就被朋友送到医院就诊，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 你看看， 哎，之后呢他还经历了三次住院手术治疗， 这麻烦有点大、啊、 哎，说到密室逃脱我还玩过， 你玩的是哪种啊， 就是也是那种破，有点类似于破、 啊 破案的那种， 线索， 对，找线索， 然后怎么出去， 对，他会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 啊、 就是一堆朋友在里面就是破这个到底是哪个答案、 嗯、 完选对了之后他就会开一扇门， 开门了 你就进下一个空间里了、 啊、你那个里边有吓唬你的吗？ 有呀，他会有一些惊悚的元素在里面、 哦、什么突然跳出来一个这个披头散发的人之类的， 没，我回头一看是我同伴、 我见过在那密室里、 哎、 这个生生把那个跳出来吓人的人给吓哭了的， 是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 叫什么反杀是吧？嗯、要命了！ 所以真是玩这些游戏的时候是很刺激哈、 嗯， 但在追求刺激的时候也有一些危险程度。 哎， 对此呢，商家也是认为，就是自己呢最多承担一半的责任。哎，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哈，是您跑得太快了。但是代理人认为啊，事发的时候，只有这个、张女士受伤了，因为这个商家提供了专属的防滑。哇，当时这个张女士同伴都是按照游戏规则蹲下缓缓下坡的， 嗯， 只有她几乎是以奔跑的形式下坡，导致那个重心不稳，右脚就崴到失去平衡了，最终导致受伤， 就是人家还是有措施的哈。 嗯，代理人还提出了，在这个张女士受伤的区域有那个照明，也不是我们这里都就是一片漆黑的哈，让您就是看不见路了、 嗯， 不存在看不清游戏设施的情况呀。但是最终呀，法院审理认为什么呢？商家虽然说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呢，未在这个法定期限内提交证据证明， 哦、 所以呢，对这个主张不予采信。嗯，这件事情也是提个醒哈，作为这个密室逃生游戏的经营方，那商家其实您是有义务保证每一位玩家的安全的，所以根据这个案子呢，法院是认定商家构成侵权的，根据实际损失，法院酌情商家赔偿张女士50.8万元。 哇，这个数额还不小啊。 那您说虽然不小，但人家也是经历了三次住院手术治疗呢， 这个痛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个是吧，这个准备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你这个工作人员引导着大家，咱们做做准备活动， 哎， 先来一套广播体操是吧，哎，都活动开了，可能就这个危险性就会降低了， 嗯， 这个其实双方呢都有这个不完善的地方， 嗯， 哎，作为玩家咱们要一定要了解到我所去的这个密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那在这个游戏当中我需要有一些什么注意的事项， 对，就是大家在玩之前还是要把这里面的规则出现的情况都要就是做到心中有数哈。 其实一个道理，就好像说有很多这个、啊、自称驴友的朋友啊、 嗯， 我们到山里去爬野山非得上那个人家不让去的地方，结果出了危险了，对吧，这都是一个道理， 道理，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自己的能力也要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才行。 是的。 刚才提到了密室，现在咱们再说说这蹦床。刚才我也形容了一下啊，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有一位晶晶就到这么一个网红蹦床店玩去了。 嗯， 结果在这个蹦床区也是摔倒了，经诊断也是这个踝关节骨折。经过鉴定机构鉴定，他的伤残等级是人体损伤程度属于十级伤残。 十级，那这个疼痛程度可想而知了。 嗯，晶晶说呢，自己受伤是因为蹦床垫没有尽到保护的义务啊。自从受伤以来呢，蹦床垫对自己还不闻不问啊，所有的费用都是自行支付。那晶晶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蹦床垫向他支付各项费用，一共是27.7万元。蹦床垫的代理人说，晶晶的主张和事实不符啊。事实情况是呢，事发当天另一位顾客在蹦床中间活动，晶晶从边缘向中间靠拢，与他人碰撞之后倒地受伤，实际的侵权人应该是另外的那位顾客。 嗯， 而晶晶自己呢也负有责任啊。代理人还主张这个蹦床垫与顾客都签署了安全协议，并张贴了安全告示，对晶晶也是尽到了合理的救助措施，因此上不同意晶晶的诉讼请求。在审理当中，法院调取了事发时候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到晶晶呢和别人并非是故意碰撞，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这个蹦床垫呀允许蹦床存在多人活动。哎，这个很关键。 嗯， 就是说这个正蹦床如果上面只有他一个人啊，他摔倒了，那可能他是负有责任的。那你允许两个人上去以后，他这个蹦床这个东西是吧，他忽悠悠的。 哎，两个人反正是挺危险的。那蹦床没玩过，从小玩那个游戏场里面那种蹦床也是，孩子一多就容易创架。 那也不能说俩孩子上去同时蹦去吧，那也很容易出危险。 何况都是成年人，还有技能儿子这么胖的是吧。 我也不去呀，我这到那不自取其辱吗？我可不像李凯一样要命了。代理人还主张说，这个蹦床垫呢，这个说啊，晶晶表示说，嗯，说自己没有签署什么安全协议啊，蹦床垫也没有发防滑袜，那蹦床垫没有提交晶晶所签署的那个安全协议，就是蹦床垫也不能拿出他们提交防滑袜的证据，就这两项都没有。因此让法院就认为，蹦床垫作为蹦床场所的经营者，应该对晶晶这次受伤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嗯， 同时呢，在其他玩家正常跳跃活动的情况下，晶晶进入这个区域去跳跃，导致了两人相撞摔倒受伤，他自身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过错。那根据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碰床垫承担80%的责任，晶晶自己承担20%的责任。法官提醒大家，这个出去游玩，尤其是玩这些所谓的网红项目啊，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娱乐项目，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根据法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参加这一类的活动的时候，应该预估到运动风险并加以注意啊。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受了伤，法院一般会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酌情判定责任划分。 哎， 啊，这个其实说起来挺复杂，有点跟那个交通事故是吧，交通意外他那个判定差不多。他有时候是双方都会负有责任，然后呢主要是判定一个谁的责任更大， 主责和次责啊。 哎，没错。所以咱们还是那句话啊，跟刚才一样，就是你去玩这个的时候一定自己要注意啊， 是 注意安全。 这些网红项目大多数都是追求一种刺激嘛， 嗯， 但是大家在玩的时候千万不要追求极限的刺激。 对，它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们去游泳啊，游泳它也有一定的风险是吧，我们去踢足球它也有一定的风险，打篮球、滑冰是吧，登山啊，你说完全说一点危险性没有的这个娱乐项目或者运动项目，它真的没有。包括刚才这个于飞老问我，那个于东老师您坐了过山车没有是吧，万一坐完过山车高血压了是吧，他都有这种 都有危 险在里边。还是需要我们在去之前一定要充分的了解他，既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 哎，自己个儿多注意一点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是吧。看看大家的互动啊，这个远航1966说了，十一假期啊，哎，我已经是单位啊已经是安排了值班人员的名单了， 哎， 有我在内值班2天，10月1号、10月5号，其他的时间在家里陪老妈做点好吃的， 包饺子、蒸包子，再来一顿涮羊肉，呵呵，真好， 也算挺豪横的餐了哈。 嗯、 快乐大哥说十一啊，哪儿也不准备去了，在家宅着挺好的哈。做点好吃的，在家溜溜弯什么的， 嗯、 早起锻炼锻炼。要是出门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哈、 嗯。 你像高速公路可能会出现堵车呀，去景点人可能会比较多。 嗯， 哎，所以近几年都是找淡季出游。 哎， 比如说今年四月份就去了成都、都江堰和九寨沟。 你看多好啊！这个爱的旋律也说了，十一假期除了在家和家人一起吃饭，其他时间在家没事用那个 K 歌软件，我唱唱歌， 哎， 既开心又很放松。最好 您手机里有那 K 歌软件吗？ 我曾经有过来的，但是我就唱过一次，然后就一个是没时间，再有一个实在是我觉得不好意思。 我还真有一款就是 全民 K 歌什么之类的， 还有个唱吧那个软件 啊， 就是它还会给你在唱完之后会稍微的给你修一些音 哦，就它自动的哈， 什么录音棚啊，各种风格的那个效果，或者是在这个现场的 行 啊，演唱会现场的， 哎，唱完了以后就是 live 的那个是吧？哎，唱完了以后把它集结。起来，明儿这个小飞也出一个专辑、啊、 可以上传的呀，上传发布出去的、 哦、就在网上然后就红了是吧？ 红是够呛了、啊、就我这个五音不全、 大家继续互动，我们呢稍事休息，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嗯，一会儿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不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我的城，日夜星辰。 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难又一程，舍不得离开情如下文，千百年一恨，我的歌我的城，北京我的城，起舞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张灯茂盛，几天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牵他的手才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星辰，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哪有围城，舍不得离开停不下完，千百年遗憾，我的歌我的城，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好了，17:2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城小事。大家好，我是季彤。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啊，这个十一准备怎么过，有什么计划。 嗯， 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互动啊，像这个3594就说十一在家待着人多了，别处不去不方便，节后再出去玩人少方便。 是的哈，还有朋友给咱说了说这个模式口的事儿。 哦， 这0637说，我母亲家就在模式口，我正在家照顾96岁的老母亲呢。然后模式口往北走有法海寺，寺前有这个400孔桥是吧？还有这古松，寺内有明朝壁画，路肩往东有地质学家李四光认定的冰川痕迹博物馆。 你看看， 哎呦，这附近还挺多玩的地方哈。 对，这个红果就说了，过完十一上模式口看看。 哎， 还有朋友直接上图片了，0800FG， 你看， 嗯， 这是就是路边随手拍的，这是这个骆驼， 这是一个骆驼的 雕塑 是吧？ 啊，果然有骆驼，这是个铁骆驼， 而且您看到没有，是一排骆驼 啊！对，这边好几个骆驼，这个在这个草地里头啊，溜溜达达的，感觉还挺酷。然后这还有那个牵骆驼的人啊，这是祥子吗？ 嗯， 在前面拉着这个骆驼 啊，也是一个雕塑人哈。 对对对对，嗯，这个刚才好像还有照片啊，这个永远的春天， 嗯， 给发了一个驼铃的图片。 哎呦，这得看看。 对，咱不是说那个 驼铃灯， 驼铃灯吗？说这个驼铃啊，就套在这个骆驼脖子底下， 嗯， 这骆驼每走一步，它就当啷当啷的响啊，嗯，这是往京城送货的。这成这前门那儿不有那叮叮车吗？这个成叮叮骆驼了。 嗯， 它，哎呀，这其实还挺出乎意料的。 看上去有点沉。 它像是个小桶， 嗯 啊，是应该是铁的。它这个上边呢有一个提梁似的这么一个小东西。 您别说，是不是有点像那秤上面的秤砣？ 像秤砣呀，实心的就是秤砣了。这里边肯定是空心的。它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吊着的那个。吊着那个铁坠啊什么的，它所以它在晃动的时候，它才会当啷当啷的那么撞击才会响。 嗯， 哎，这个反正这个造型吧，就是一看就挺容易做的。它不像我们传统当中对于铃铛的那种理解，像那个大铜铃啊，不像那个像那咱那个刚才说叮叮车上那个大铜铃的，还不是那个劲儿啊，这个没有那个那么细腻，那么有艺术造型， 粗犷一些， 对，很粗糙， 就是个铁做的。 哎，对，它更多的是一种实用的这种项目嘛。 哎， 嗯，好，那大家呢继续互动，继续发展您的内容，我们呢接着跟您聊。 嗯，哎，说一个 老母亲寻找女儿的事儿啊。 哎，刚才咱们听众也有说要在家照顾老母亲的、啊。 哎，是啊，刚才那位老母亲也是年岁非常大了，90多了哈、 嗯。 这位老母亲呢也挺大了， 哦， 85岁了。 嚯、 哎！最近啊，因为她身患疾病的女儿下班之后没有及时回家， 嗯， 所以呢，85岁的马奶奶就十分担心，独自前往地铁站去寻找女儿。 嘿。 这见到老人独自寻找女儿，这个公交民警就逐站去询问地铁工作人员、 嗯、 最终才得知他的女儿是因为低血糖就晕倒在地铁站里了。 哦， 经过一番施救之后，现在已经让她的丈夫接回家了。 你看看、 啊、马奶奶听到这儿就放心下来了啊、 嗯、 至少已经就安全的回家了嘛。 你看看， 就是就在9月26号下午，这马奶奶也是来到五路居派出所为民警送上了一封感谢信， 心里肯定是特别感激、嗯、 哎，这事儿啊具体咱们来说说哈、啊、 哎， 就在9月16号晚上八点啊， 晚上八点， 哎，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五路居站派出所民警刘警官和辅警冯莹在地铁6号线白石桥南站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身旁也没有家属陪同，就在那个售票机前啊长时间逗留。本来以为可能是不是不会买票啊，我们上去交一交哈、 嗯、 经过这一番询问才得知，这位老奶奶姓马，今年85岁了、 哎， 马奶奶说呀，自己女儿今天下午下班之后没有按时回家，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因为自己女儿患有严重的一型糖尿病，会出现这个不时的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嗯、 所以这个马奶奶也是十分担心女儿的生命安全呀，所以这才到女儿下班必经的地铁站来寻找。那说着说着，作为母亲呢，马奶奶情绪是越来越激动， 着急呀、 啊、对呀，这刘警官见状立即安抚老人，把她带回了这个警务室休息。 嗯， 哎，随后呢，刘警官就按照这个马奶奶女儿平时那个乘车路线，就通过电话逐站去询问地铁工作人员啊，是在没在这趟列车上啊， 哎， 到哪里了，哎，最终才得知马奶奶她的女儿晚上7点多的时候因为低血糖晕倒在了地铁5号线崇文门站。这地铁工作人员呢在紧急施救之后呢已经通知她的丈夫已经接回家了、 哦、 嗯，直到这个结果，这马奶奶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了， 有惊无险啊。 是啊， 嗯， 在这个民警的陪伴下离开了地铁站。所以呢9月26号下午，马奶奶就特意带着感谢信来到了派出所，对这个两位民警哈表示十分的感谢。 是的，这个咱都说有困难找民警啊，有时候民警也会找你。 嗯， 那个民警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什么异常，他们会主动的来去这个帮助大家。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警民关系吧。 而且我发现哈，这个妈妈就母亲哈，不管自己年岁多大了，女儿多大了，这个85岁的老奶奶，她的女儿应该也不小了。 哎， 但是在老母亲眼中，她还是自己的像个小孩子一样哈，会为她担心。 对， 就母爱真的是很伟大的， 时时刻刻的关心着啊。 嗯， 好了，这个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什么呢？ 这个突然你就接到一个电话，喂，是于飞吗？ 是呀。 您的电话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号吗？ 没错啊。 哦，您有一个快递，好像这个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呢，给您弄丢了。嗯， 哦、 这个我们呢现在通知您，要对于您的这个货物啊进行理赔啊。这个 那我得想想，我最近哦好像是买了一个快递、 哎、是吧？哎，我就是那个购物平台的客服啊。 嗯， 哎，这个有时候会接到这样的电话，但是这样的电话呢，也不一定就是为你服务的， 那是骗我的吗？ 有可能是要坑你的、 哎、 啊，就是专门有这么一种啊，这个就是利用这样的这个电话这样的话术来搞欺骗的、 嗯、 那么比如说有一位啊这样的这个女士， 嗯， 她确实就像刚才于飞说的，她确实有个快递，而且她确实是在邮寄的过程当中，哎，这个他听了这个电话以后就信以为真了，正要把这个银行短信验证码告诉对方的时候，所幸哎，中关村西区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及时的阻止，避免了数万元的损失。 哎呦，这真是及时雨，太难辨别了。 对，到底是 大家都买快递，然后您真是说让我发个验证码，说我快递有问题，我可能真会相信啊。 这种骗子利用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信息的这种不对等， 哎， 利用这个时间差来去这个欺骗，这个达到他的目的。 嗯 啊，因为这个。这个快递它到你的手里，它有一个过程，哎，它盗取了你的一些相关的关于快递的信息以后，就利用这个信息来诈骗你。 海淀公安分局这个村中关村西区派出所这个民警秦卫平在9月8号的傍晚接到了求助电话。原来辖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小张就刚才接到了一名自称是某购物平台客服的工作人员的电话。 嗯， 客服人员说小张的快递的运输的过程当中不慎丢失了，现在需要对损失的快递进行理赔，那么要求他按照客服的指令进行操作。那小张就是的确有个快递正在邮寄过程当中，而且没收到货物，于是就相信了对方。 嗯， 接到报警之后呢，这个秦警官立刻就赶往了小张所在的公司，在路上多次拨打小张的电话，但是始终处于占线的状态，没有办法接通。秦警官就怀疑小张很可能是在和骗子在交谈。到达现场之后呢，秦警官在公司同事的引导之下找到了小张，发现他还在打电话。秦警官就表明了身份之后，直接将小张的手机接了过来，发现正与小张通话的号码是一个境外号码，秦警官当即挂断了电话。原来啊，小张报警之后又接到了对方的电话。 哦， 这一次呢，他哎，这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哈，都报警了，但是这一次他竟然又相信了对方的话，正准备把那个银行短信验证码告诉对方呢，因为这个对方能说啊，这个您这个要给您汇钱啊，他需要一个这个银行的验证码啊。那么幸好秦警官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及时赶到，及时阻止了他的操作， 嗯， 避免了3.7万余元的损失。 哎呦，你看看。 那么秦警官向小张讲述了其他常见的电信诈骗的手段，普及了防范诈骗的知识，并叮嘱他看到或者是接到这个陌生的电话都不要轻信，也不要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更不能给对方转账汇款。 嗯， 这个秦警官指导小张下载了这个全民反诈 APP， 更好的来识别防范电信诈骗。这个全民反诈 APP 现在也是网红，在网上非常的红。 是啊， 啊，这前不久的这个秦皇岛的这位警官啊，在这个就是那个视频 PK 里边去推广这个全民反诈 APP， 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主播呀。 哎呦，季总老师，我发现您是新时代年轻人呀， 年轻人， 您这什么抖音都刷，还进直播间里看直播呢，还看主播 PK， 就是啊，这个主播 PK 来了一个警官啊，这个有的主播就吓得就赶紧啊，警官啊，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啊，这个也是一时成为了大家的这个叫什么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包括刚才咱们说那个环球影城的威震天啊，也被人问哈、啊，有的有游客就问他，你下载这个 APP 了吗？这威震天说。反诈 APP 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 因为他不是地球上的人类， 开玩笑嘛啊！当然了，这个一下他的这个名气就起来了。我还下载了一个，是吧？这个在此啊，海淀警方也提示说，遇到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快递包裹丢失这样的情况，应该直接和网店卖家联系。您那个订单上都会有一个叫做一个小电话听筒的那个标志 啊，旺旺 联系卖家啊，这旺对，有的地方是有专门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小机器人似的那个，哎，跟这个卖家之间可以直接交流。 对， 那么通过这个正规的网络平台，对陌生人发来的什么所谓的链接呀、二维码啊，您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或扫描。 嗯， 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要随便泄露给陌生人。收到的银行验证码，那是你自己财产资金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定不要轻易的透露给对方或者是陌生人。 是，虽然现在是电信诈骗手段越来越高明哈，大家都说防不胜防，但是还是那三个原则吧，就是三步吧，就是不点击，然后也不告知那些什么验证码呀啥的，也不转账，千万别转钱。 我告诉你说，甭说陌生人了，就是李凯问我都不告诉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嗯，来看看大家留言吗？就是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国庆大家都怎么来安排的哈。 嗯、 拼音是说国庆节第一天和老伴儿要去一下颐和园皇家公园玩。 嗯 啊、第二天和第三天是随这个旅游团去郊游。 哎，这也不错。 是第四天在家休息。 哎， 然后第五天呢去温榆河这个碳中和公园玩。 哦、 这个温榆河是个刚开放的 公园。温榆河公园啊，这个一年多了。 嗯， 这去年8月份。啊，8、9月份开放的，那里边我记着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讲到了，有什么种菜的地方啊，各种的蔬菜啊，还有那个稻田啊，还有梯田 还有好多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建筑小品啊，反正特别好。 嗯， 这个我们已经去了不止一次了啊，这个就是。也当然离着我们家那个地方比较近一些， 很近吧？温榆河。 它这个温榆河公园就在这个就是来广营的北边， 往北走一点， 对， 好像靠近昌平那头了吧？ 快靠近，就是回靠近回南路那边。 嗯， 哎，这个从那个来广营的北路，然后那么走过去。 但据说是一个挺老大的个公园，是吧？ 哎，它的这个东边是接到了，就是基本上就是到这个京承高速。 嗯。 哎，然后呢，这一侧呢，就到了这个来广营北路这一侧， 哎， 然后这个最北边是接到回南路的那个范围之内， 嗯， 所以还是挺大的。那关键是它里边有大面积的湿地啊，大量的这个绿化，还有好多的 那空气一定很好， 对，好多园林小品。还有帐篷区， 嗯， 啊，这个 就可以露营。 对，年轻人啊，就是搞那个露营。这它还有分大的、小的、不同的，还有那个聚餐，露天聚餐的那个那些地方，哎，还都挺有意思， 很值得一去哈， 哎， 很值得打卡。 对，那个帐篷区好像我就是据我观察哈，还弄得跟那民宿似的。 哎呦， 就说你不用到那儿什么再开什么开房办手续，就是你在网上预约好了以后，他那上有个密码锁，你知道吧？ 啊， 就是你把那密码一对，自己打开你就钻到帐篷里玩吧。 哎，这样挺好的，就是很规范了。 哎，对，你倒不一定真的在那儿住哈， 嗯， 就是比如说带着孩子去了，然后中午啊或者什么时候你上那里边待一会儿，那里边还准备了好多什么儿童玩具什么之类的， 嗯，休息一下也行啊， 哎， 可以吃点东西。 咱们的这个听众美丽人生1080，他说了，国庆节期间要是下雨的话，我就去吃火锅。 哎， 我多吃几顿，我吃麻辣火锅，再吃老北京涮羊肉，掉着样的吃哈，啊。 真好，就是现在我觉得能吃是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嗯。哎，这对这个0080FG， 他说假期哪儿也不去，在家做点可口的吃的。9号带老伴出去玩玩。 嗯，太和说啊， 错峰。嗯， 11可能是回不了北京了。 有， 因为西藏的天呀还挺蓝，比北京还蓝呐。 出去玩去了，这是 有可能哈。 嗯。雕刻时光这个说了吗？他说， 没说。 哦，他说要去爬那个鸭脊山。啊，就是那是一个道教圣地，啊，还有玉渡山， 嗯， 啊，温榆河公园，去京郊吃美食，去密云水库吃鱼去， 哎， 民宿放松几天， 都是好地儿啊， 嗯，不错。哎，还有 6306也是说11假期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为什么呢？ 嗯， 因为秋高气爽，百果飘香，而且啊，原来。我是11的生日啊，就是人家6306说是11的生日， 哦，嗯 啊，因为后来呢又给过继给了亲属之后，就把生日给改了啊。 哎， 这个11呢要去北京唯一的长辈亲戚家团聚， 哎， 希望大家能见面，高高兴兴的共度国庆佳节， 是吧？FM 梅梅他说11在上老妈家， 嗯 啊，还有老婆婆家各待一天，哎，新开的龙潭湖公园待一天。龙潭湖公园是重装开业吗？ 啊，是啊， 哦， 就还有一个那个就是什么， 就那原来那个大转大这摩天轮又开始转了是吗？ 是的，还有个摩天轮， 哦， 然后那个，哎，就是它那个座舱在地面上也会有一些， 嗯， 可以模型。 哦， 放在了草坪里面， 哦，你看看，嗯， 当然大家拍照不要就是踩草坪去拍的， 就是现在不能坐在里边往上转了是吧？ 能转的， 哦，也能转， 它也有模型在下 面，哦，也有模型在下边， 嗯， 你看看比原来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哎， 我上大概应该上初中吧或者高中的时候，还在到天安门去看花看一天，到颐和园去转一天， 嗯， 剩下两天休息了，家庭聚会，公园旅游都有了，节日安排轻松快乐， 是的， 真好。嗯， 也有朋友说11在家哈，可能在附近玩玩，打一打什么台球呀什么的。 哦，对对对，这个一看是台球高手。 对，这都是技术型的运动。 这太和不但是说了这个这些叫什么，在西藏是吧， 嗯？ 天空特别蓝，这还上了视频了。 哎呦， 这是以布达拉宫为背景啊，蓝天白云，太漂亮了。现在就是好像是不是晚上有点冷了？ 哎，您别说，他这拍的技术是很好的，啊。 对对对，现在是手机好，主要是。哎呀，这是 没准人家带了专业的设备， 是吧？啊，东市思雨说， 嗯：“ 喂，吉彤吗？我是快递公司的。 嗯， 您有一个快递已经送达，请您快来取。 我送的是饺子吗？ 您是饿了吗？ 咬了命了、 哎、没那一会儿那个金老师上楼下那个保卫处问问是不是您有个快递哦。 嗨、还有哈密瓜说季童于飞好，尽管听了季童老师多年的节目，不知道名字是不是这俩字，我可以确切的告诉您您写对了 啊，就是是继续的继，然后童怎么来形容呢、哎、一个单加三个撇， 哎对对，红彤彤的彤、哎、啊、 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啊对，有那么个词儿、 哦、其实好多人起名字都是有一定寓意的啊， 你看看人家这个还上打台球的图了， 是 这是深白色的天鹅啊， 嗯， 是美国白鹅的鹅，不是人家是女字边的鹅啊，开玩笑。 嗯，刚才看9166也在说，说家里有一位老父亲已经97岁了哈、 嗯， 每天都要回到家，就是陪护老人家， 哎、 其实就是挺感慨的，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 嗯，哦，哈密瓜说，重章的不是整个龙潭湖公园、 嗯、 就是原来的那个龙潭湖游乐园、 嗯、 啊，就说的那个 摩天轮那儿。 对对对、哦，这是大家。可以去追忆一下、啊、 哎，0985也发来了那个摩天轮的图片了、 嗯、 这看来已经打卡去了哈， 是吧， 这也跟就反正这个角度看和天津之眼都有一拼了、啊、 对对，这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一个情怀，这满满的回 忆，这个您敢做吧， 这个做过，这个 不会喊要了命了吧，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它慢 啊、 嗯，它不是那种一下就冲下去的那种， 您是怕速度不是怕高度、 哎、对我真的我是怕那个就是迅速的冲下去的那个，不过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像什么急流勇进啊之类的还是可以的、 啊、 只不过这包括像什么疯狂老鼠 啊，这都敢玩的是吧， 对，但是你这也好多年不玩了，这么大岁数还折腾什么， 您可以再重新找一下年轻时候的感觉 哎，总而言之吧，不管是玩还是在生活当中，就是咱们都得去、嗯、要注意安全啊、 哎、 这个 是安全第一哈， 对，这个9月28号的下午，北京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就联合了张家湾镇政府，在太玉园小区的西区广场开展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的宣传活动。我想有时候出去玩，尤其是在城区啊，或者说到稍微近一点的郊区啊，还是有朋友会开那个小电车去的 啊，还有解决我们最后一公里嘛，比如说上地铁站就是开一个小电动车很方便。 哎，在这个宣传活动上，这个消防员就给大家讲了，哎，这个3-5锂电池的外边和里边就套个塑料瓶儿，这个密封啊， 嗯， 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啊，现场参与宣传日的群众呢，是围着一块伪劣的锂电池就在那儿议论纷纷，这电池你看看这里头都锈了，会不会爆炸呀？哎，为了使在现场的观众能够真实的看到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里面那个电池燃烧爆炸是这种安全事故的发展过程还有危害， 嗯， 消防指战员就做了一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火灾爆炸的现场实验。 哦， 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为了防止锂电池爆炸这个燃烧威力过大，消防指战员呢出动了2辆消防车，一炮两枪在旁边是严阵以待。随着一位消防员按下了电源的那个遥控开关，电动自行车这个车座子底下就冒起黑烟了。1分30秒之后，这个明火就伴着滚滚的浓烟升了起来。随着明火蔓延变大，锂电池是连续发生爆炸，就像那放礼花一样，砰啪。那么这个消防员在旁边就解释：“你看，正在燃烧的是这个电池芯，砰砰的就被炸出来了。你看，这最远飞了这个30米开外， 这威力也太大了。” 嗯。这场这个实验就真实的还原了这个就是咱们那个很多的宣传材料上所说的电动自行车夺命100秒， 嗯， 和这个锂电池连续爆炸引燃全屋可燃物的这种火灾爆炸事故的现场，也让现场的一位居民朋友是大呼震撼，说妈呀，这太吓人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到电动车爆炸着火，真的是比平时在电视上见的场面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嗯， 说如果这玩意儿要是在家里头发生这个爆燃事故的话，那根本就来不及救 啊，是呀， 后果可想而知啊，这个逃可能也逃不出来。那现场的消防员在实验之后呢，这个也给现场的观众提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深有感触啊，有的人就说了，我这看得毛骨悚然啊， 嗯， 哎，这个消防站的这个工作人员消防人员说，我们扑救过电动自行车类的火灾，但是今天现场看到这个电动自行车爆燃的全过程，哎， 这个还是着得太快了。 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到这个现场演示确实是挺震撼的。 嗯、没错，我们必须得加强这个意识啊。这可能有的朋友觉得你啊，你说这外边又不能冲，你不让我拿到家里头冲怎么办呢？但是真的得想办法， 很危险、 啊。对，这个放在家里这就是一个炸弹呢 啊。最后呢，这个消防指战员们通过现场的提示啊，告诉参观人员，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去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电动自行车。 嗯， 买的时候索要发票，要保修凭证。第二，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以及蓄电池，绝对不能进楼入户。 哎， 人车同物那就更不行了，更不能在建筑物的楼道、楼梯间、像消防安全通道和公共出口等这些地方停放或者是充电。第三呢，是电动自行车要做到正规售后，要到正规的售后进行维护保养，绝不能为了这个多拉快跑进行违法的改装。 哎，但是充电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去小区之间物业部门看看能不能建一些专门的充电区域哈。 嗯，现在很多的小区都有了那个公共的充电的位置。 嗯， 哎，这个反正你要说吧，也可能有时候会紧张一点，但是咱们还是有点耐心更好啊，别因为着急啊。 哎，便利和生命面前，还是生命更重要的。 没错，那个聊了这么多啊，这个大家也互动了很多。今天咱们节目呢，这个不知不觉就到了该和大家告别的时候了。 是的， 嗯，我们也是提前吧，因为我和于飞今天、 我们俩这组肯定是 对对，这 一 组我们节前就是最后了。这个过两天就是李凯和小美来陪着大家了。 嗯， 那么提前祝大家节日愉快，祝您玩好吃好， 哎、是假期快乐。 哎，对，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新闻 2021， 我是季彤， 我是于飞， 咱们节后再见。 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